锵锵三人行，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这个责任大任务重啊，承担了凤凰卫视世界杯特别节目的使命。从这个世界杯期间，咱每天就是中午一点钟直播， 直播， 对啊，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之强大。这礼拜文道来了，我们就可以改名叫豪门盛宴了。 为什么？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等级观念非常。 央视不是叫豪门盛宴吗？ 对。 我说上礼拜徐老师这个半球迷在这儿，我说我们是草根狂欢。 对。 但是现在我们的国师到了， 我们已经算国师了， 是我们唯一的专家。 那我们这太惨了，这真是。 现在等级就是这边是最厉害的专家，伪球迷。 我是悲迷，知道吗？他们说不是悲剧就行、我是世界悲迷、 那我算什么？我是完全不是球迷。 我跟你说，杨娟，这叫什么？这叫。说在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国家里面，只有一只眼睛的人就是国王。 人家两只眼睛都挺漂亮的，对，两只眼睛一只眼睛。而且我看见文道这两个啊，我就想起来了，这孔子曰啊，晚上不睡，白天崩溃啊。 这也是子曰了。 孟子又曰啊，孔子说的对。我那天一看见文道，哎呦，我说人说面如菜色，你就是面如蜡色，你知道？我一看你这脸就成蜡了。 对，真的是。 我每天在看球的。 我也一样啊，我也一样。 但我跟你说，这几天好了，其实我这两天状态好多了。为什么？因为上礼拜的时候最悲剧。上礼拜是碰到 NBA 总决赛。因为 NBA 我也看。 你不知道看哪个台，对不对？ 啊， 不知道要看哪个台。 不是，都看哦。那你这样看，世界杯最晚那一场是白天四点半打完。NBA 那场是早上好像是七点半。开七点半，哎，不，就八点九点开始打。那我中间睡那一段起来继续接着看，那能不成辣吗？说 幸亏我没有这样的烦恼，我的烦恼就是要早一点起来上班。 我看那个黄健翔说什么，说为什么咱们看球中间要等两个半小时呢？ 为什么？ 你知道他说呀，是为了照顾，别他妈了，他是为了照顾欧洲人下七天这个时候吃晚饭的那个时间。 对， 所以他就说盼着有一天呢，他们都迷上乒乓球，咱们中国就可以好好折磨折磨他们。 不，这个 他不照顾咱们中国人的人， 这个是这样的，算钱的。就比如说你传统，这有几点，就第一，看这个世界杯三十二强分配名额，哪边国家最多？现在是欧洲最多嘛？那你欧洲最多的话，那自然要先签走欧洲嘛。第二就是看这个转播权谁出钱最大，哪一块欧洲暂时还是出钱最多的。那等到将来，你比如说我们亚洲人出的球队也多了，出的钱也多了，那就轮到迁就咱们了。 就讲到这个钱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世界杯真的是商业气氛实在是太浓了。因为之前前两天我还在就是感慨说，这个大陆的球迷，虽然我不是球迷，我觉得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免费的球赛 CCTV5 啊。但是在香港，如果你不交钱的话，你完全看不见，连那些 CCTV5 都被卡掉了。 哎，我跟你讲，香港有 3D， 咱们这导演这个可以找找那个照片给我们看一下。这是香港，老实讲，我这回看着高清了、那个央视那个高清啊。哎呦天哪，这个汗珠子的晶莹都看得到啊！香港现在太可怜了，我觉得现在香港 没有高清啊， 没有，就连那些本来是可以转播 这三 D， 在香港当然港币300块钱， 对，所有都是钱，一定要花钱上 一张票。 高清是这回全球都是高清转播 啊，是吗？ 只要你有高清电视，你就看得到。而且这回像比如说他们这回的世界杯的这个筹办单位啊，我觉得他们做了两个，特别是第一就加了高清，第二呢就是这个超级慢镜头。 哎呦，真是， 对吧？所以呢，你现在看到就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球员一个东西一撞的时候，那汗珠啊，满脸水， 慢慢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而且我发现这个超级慢动作啊，杨哥，我跟你说，你要好好看看，它里边有很多看点。你即便不是球迷，你也觉得很好玩。你就看见这个球员、球星也是大骗子。你像那个昨天巴西那个法布里奥，应该是今天凌晨了。好歹他一个人打进几个球啊，得是哈。他手球了，你知道吗？啪一下，但是那个裁判当时就说算进球，但是呢，裁判过了一会儿也后悔，说我是不是看错了？然后居然慢镜头放出来了，那裁判追着那个法布里奥跑，一边就问他：“哎， 你刚才笑了？ 你刚才是手球了吗？”法布里奥：“不，看见了， 打死不承认。 我这辈子看球啊，没见过这样的裁判，因为一般裁判是这样，比如裁判是要保持权威，我说你有手球你就有手球，我说你没有就没有，对不对？绝对不会说你判了这球进了， 回头笑眯眯的去问干警，哎，刚才你是不是进手球了？ 那要是就试了又怎么样？ 对啊，我说，而且这不就是一个这叫良心裁判法吗？这什么意思呢？ 安抚一下自己的良心。 对，我一直搞不懂的一件事情就是世界杯，现在咱们的科技那么进步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新的科技，就是可以让这个裁判或者是某种科技来监控这个球赛？ 机器人裁判吗？ 对对对， 哦，你说对了，这是一个运动上面、运动赛事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派系争论。 对，因为有那么多的误判。 有些季后赛，美国有一些球赛，像 NBA 现在开始慢慢接纳一些科技工具。那么世界杯呢，或者是足球呢，一直也有这个争论，说像越位，其实肉眼不容易看。 嗯， 有人说要不要弄个机器，球上装个什么东西， 嗯， 很多这种说法。因为足球赛里面裁判的影响太大太大， 对啊， 那所以呢，就很多人说干脆用个更聪明的科技去取代它，或者让它能够复决或什么。可是这就牵涉什么？这个道理就等于像我们说，你吃东西要不要基因改造？ 嗯 嗯，就等于说人身上能不能培养人造器官来代替你一个器官， 但我觉得这玩意儿不靠谱，因为啊，这个好像哲学上有个词儿啊，叫自由心证， 嗯， 你知道吗？它并不是个，我现在发现这个裁判呢，在球场上啊，人的玩意儿啊，它有人的感情成分。 嗯， 你比如说，最近有一个争议的，就说那个主裁判把澳大利亚一个叫科维尔的， 对， 身患绝症。身患绝症身残肢，但没有身残肢，就身患绝症击球，但是呢他一个无意的，他是这个球打到他手上了，红牌罚下。后来大家一说呀，就开始讲故事了。这个主裁判不是原本他都是业余的嘛，这主裁判的本行是个医院的院长，说你个医院的院长，你把个绝症患者给罚下场，你知道吗？ 是吗？他当然是个医院院长， 医院院长 太没人性了，是吧？ 太没人性了。而且你 为了保护他， 今天凌晨那个就巴西队，哎，文道，我想跟你提一个问题啊， 嗯， 我就发现呢，人的这个感情，在这个足球比赛当中啊，你看卡卡多少年的这个跟个文弱书生似的， 这是模范生啊，不卡卡。 但是这个科特迪瓦，我是看到后来是输了球快结束的时候，脚上的动作开始不 黑了， 翘着脚腕子去 了。 这个你看没有？这个恨意啊就出来了，这个恶的气氛呢开始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呢，到最后说卡卡被第二张黄牌红牌罚下啊，他们都说卡卡啊是无意的，做了一个保护性的动作，就弄个肘啊。但是老实讲，我讲我的自由心证，我的直觉，就像我们小时候在中学踢球，有些挺有经验的那个小坏蛋呢，卡卡也有点那么个意思， 设了个套， 眼睛的余光看见你过来，心里有气了吗？胳膊肘子横在这儿，让你撞在这 儿。 但是卡卡本来就是想膈应一下这人， 嗯， 没想到这人比卡卡演得更像啊，捂着脸。 对，他撞了肚子，但是捂着脸。 没错，结果这个裁判过来，砰击，把卡卡罚下。所以我就觉得，你看这个，按说呢，你就哎，我先给大家看一段，他们有人说啊，陈小春有个歌叫《算你狠》， 嗯， 咱们先看看导演给我们看看球场上世界杯的《算你狠》。 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做一个让我写信的他自己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的眼泪就像游河来去，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的梦境，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没关系，你真是没什么。 咱们这个导演比较坏啊，说是世界杯的算你狠，用了中国队。 我想讲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情绪的话题，我想讲我看过的唯一一场比赛是在几年前这个皇家马德里和北京国安的一场比赛，就那个情绪那种哈，就是，是我见过所有的情绪里面最和谐的一场。然后因为照理说北京国安是在主场踢，对不对？然后他们的对手是这个来自这个 西方 球队的这个列强，咱们中国球迷应该为咱们国安鼓劲加油吧？但是不是咱们。球迷给皇马鼓劲，比给咱们国安鼓劲还要来得欢。所以我现在发现呢，就是这人呢，都是在这种实力差不多的时候，这种情绪就会爆发特别厉害。如果说实力太悬殊太大的时候，他反而就会就是， 所以 强者会很宽容。 看这次 弱者会， 你说 我强者会很宽容，弱者会非常的就是。 我一直想说一个东西，球迷有很几种矛盾的情绪， 嗯， 其中一对矛盾的情绪是这样，一方面。就球迷是很多球迷都是支持强队的， 嗯， 你们注意一点，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球迷都支持两支球队，一支是自己的国家队， 第二支是巴西队，就巴西队是除了自己国家以外大家最支持的球队，这几乎是公认的。 那如果自己国家队和巴西队踢起来的时候，你要 那是不一定。可是你想想看、啊， 中国人肯定希望巴西队赢。 没错，那当然。你想想看，巴西是个什么球队？为什么你要支持他呢？巴西那么强，用不着你是巴西，你知道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拿五次世界杯冠军，所以能够秀五星，也就是除了咱中国队之外，只有他够格秀上五星啊。 所以， 那么像球队，你居然支持他？所以我就说一个事儿，就是说，你记得前阵子村上春树啊，日本的作家，在耶路撒冷拿一个大奖，那个演讲很精彩，他就说到一句名言了，这句话现在成了名言了，一刹那就变成他讲，在巨强与鸡蛋之间，就是暗讽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强跟这个鸡蛋之间，一个作家应该永远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要永远站在弱者那一边，但球迷啊。80%都是永远站在墙那边。 哎，你 就喜欢支持墙 队。你提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个在最近美国这个《时代》杂志啊发表一篇文章，我觉得下一趴回来还可以探讨一下。不过我听你刚才说呀，在看北京国安的那个比赛啊， 对， 我倒想起一个，你说球迷反应啊，这次世界杯你知道吗？温布尔登网球赛已经正式宣布。不允许这个汪汪租了这个南非这所呢进场，你知道吗？我才考上 入侵了。 你知道这个南非这所呢啊，这本来是干什么用的？ 赶狒狒吗？ 赶驱赶狒狒用的。 天哪！ 所以就现在就是说呀，他们讲这个现在有人看世界杯的这个噪音呢、啊，有人就是怀念中国的球迷，说中国球迷那个声浪多动听啊。亚龙下课，亚龙下课，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咱国师啊，一说就撞正了我的见闻。你说这个村上春树啊，我想起了我一美国朋友跟我讲，最新一期这美国出来的这个《时代》杂志，刊登了一封美国的读者来信。我认为这封读者来信呢、啊，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这个世界杯之间的差异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美国来信呢、啊，他就说啊，美国人不喜欢看世界杯。当然，这过去咱就知道，说是美国人觉得折腾半天进不去一个球，这样的运动不知道有什么效率可言。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说呀、啊。我们美国人呢、啊，他要了一个英文的词儿，就喜欢叫 underdog 的队 ，underdog 就 under 就下面 dog 就狗，就是说弱队吧，会输的队。我们美国队呢，喜欢那个弱队啊，反败为胜。 对， 这也让咱想到好莱坞的模式，都是那个包括叶问的模式，都是被欺负的最后赢了啊，流泪了。你看，他说我们喜欢这个，但是你看，我一听这个观众来信，我就发现啊，美国人不懂艺术的，他们这个。你知道吧，他实际上是就像你刚才讲的，球迷的心理很复杂的。你比方说啊，瑞士队要真得了世界杯冠军，球迷不太高兴的吧。对吧，就是我就发现这个里边就很复杂，就是说啊，比如说你朝鲜队啊，你能进巴西一个球，我们赞美你，确实是这个挺牛啊，打出了血性， 对，虽败犹荣，这叫。 可是最后要是朝鲜队把所有的这个巴西、阿根廷全淘汰了，决赛就他得冠军了，这些世界杯大家也会黯然神伤。你觉得这个？ 对，是的，是的。可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我说的矛盾啊，这个矛盾也还很复杂。你比如说，我原来就说这一届世界杯啊，就是还在笑话，我说这届世界杯到最后四强，如果是朝鲜。日本， 韩国， 韩国不应该不会不在那 组亚洲杯吧？ 对，然后或者说是一个加纳，然后新西兰是这样的，四强搞成这模样，那我们球迷都撞墙去死算了。可是呢，可是啊，你现在再看这几天的比赛下来，你会觉得如果打成这样，英格兰、法国、意大利居然能到最后四名，那我也是撞墙算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球迷还看一点。就球迷当然是喜欢强队，传统上心理上喜欢他们表演，喜欢他们像古罗马那个格斗士啊，去杀那些敌人屠杀一样。但是球迷呢也会欣赏意志力， 对， 也要讲精气神。你比如说像这些强队，为什么这回球迷那么唾弃？因为你踢得太难看。就等于像中国足球啊，又要讲到中国球，每次看世界杯之后，我就一定要讲中国球。中国足球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大家一直骂他？不是因为你踢不好， 是不是因为你踢得不好？你比如说，你看新西兰弱成这样的球队， 嗯 啊，这么小的一些球队，但是问题是他们就是那个神呢、啊。那个气啊，那股不服输啊！ 对， 我跟你说文道， 我 跟你说文道，我就给你出一张图片，人家有人比较一下， 对， 中国队脱了光膀子和这个朝鲜队啊脱了光膀子，你一比较就最形象的说明你刚才的这个象征。咱们看看啊，这个导演给我们放，你看这个比较没有？中国队这光膀子。下边是韩国不是朝鲜队的这个肌肉，哎，我觉得朝鲜队那个你也可以说是肌肉啊，你也可以说是难民，但是中国队这个这绝对是 生活太优越， 感觉是天上人间出来的，是吧？ 拍出来的，像是被拍到的那个某些那个什么。但我觉得就是讲到这个中国队，确实是有一点，就是前两天有一个事儿，就这个郝海东说了一句话，嗯、您可能都听说了，他说这个朝鲜队，我不明白。朝鲜队是一比二输给巴西，有什么值得就是把它当成神一样看的？这个一比二和零比三、零比四有什么区别？不都是输了吗？ 结果郝海东遭到爆脆，我说何必呢？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中国球迷的情绪。 这句话， 对， 你知道我是听的也是非常愤怒。 对、嗯、对， 为什么？当年这个韩日举办世界杯，郝海东在啊， 嗯， 记不记得那一届就世界杯？我在首尔那时候还在汉城啊，去看中国队，太气人了，就是你。那场比赛完全能说明一个零比三跟一比二的分别在哪里。零比三意思就是当年那支中国队三零部队，那那什么， 嗯， 是不是像每一个球员都觉得自己像观众， 嗯， 换在下头看 啊， 输了就输了呗，就那样。 中国队踢球是观众像球员，场上的像观众， 就是他们像大爷一样。 而且 但是你看朝鲜这种，比如说像新西兰这种，像澳洲这种，就是我少你一个人，你是强队，我就跟你对干，打到最后一刻。我就是要进一球，我无论如何要拼决输也得进一球， 强烈的进球欲。 对啊， 而且你跟人家 太远了，说这话就完全看中国足球为什么完蛋。 而且你跟人朝鲜，你跟人朝鲜怎么比呢？人家朝鲜穷成那样，饿得跟矿工似的。 对啊， 而且人家你知道吗？人家朝鲜队啊，为国家创收啊，参加世界杯，人家为什么来的？ 嗯， 朝鲜队只要打进世界杯啊，这个国际足联呢有100万美元的。而且每天加上1600美元的这个补助， 嗯， 你知道这次朝鲜队参加世界杯啊，为他们国家呀占了他们全年出口创汇创外汇收入的1.7%啊，1.7%啊，这样的一支朝鲜队，而且还担负着这个宣传队，就像老毛说的那个，不是就毛主席说的那个革命的播种机啊，什么机啊，郑大仕现在做了一身球衣啊，下一场跟葡萄牙打呀，他就要亮出那球衣，上面写着祖国统一。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今晚。 哎，对不起啊，我刚才这个把朝鲜队出口双汇给他夸大了10倍。就是我就标朝鲜男足这次参加世界杯，为他们本国是他们本国最佳创汇部门，三场比赛收入占到他们全国创外汇的0.7%。 那也很厉害了，那 很厉害了。中国哪个部门？你看这个，我发现很多网友说的挺有意思啊。 嗯。 和谐娱乐的微博说。评怎么评？网友评的很好玩，评荷兰战胜日本， 嗯， 说一个嫖娼业最发达的国家战胜了一个 AV 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光看录像是不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说关于朝鲜，以前不是有个故事吗？就是说这个朝鲜队如果输了球就要去当矿工嘛。如果就很多人把它是假的，对，就引申到中国这个球队上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用中国的这个矿工如果表现不好，应该让他去当球员。 哎，这女孩子说的。好， 这说的好， 而且就是咱就说到这个激情，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个激情哪去了，是吧？我就刚才给你提这个问题，文道，我这是外行了啊。 嗯， 我觉得你看这个足球场上的这种情绪，像昨天卡卡给弄出去这种情绪，我发现没有一张黄牌是可以收回的，没有一次点球是裁判会反悔的， 不会。 但是为什么每一次判谁犯规，球员仍然要去哇哇哇争？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在台上从来不是冷静的人哈，我就挺难理解。我说，如果是我知道这样，你判我扭头就走了。但是为什么你看他 那个叫做什么？那是求胜的欲望， 是不是？当时这人就绷不住。 对，因为你非常有求胜的欲望的时候啊，你任何的挡着你啊。就动作来了， 嗯， 裁判判罚你觉得不公正，你就要抗议，那情绪是 是昂不住的，挺不住的。 而且你看，我以为比如说像巴西打朝鲜，像咱们这个太强的打弱者的哈，要是我的话进一个球我都不太当回事，可是我发现比赛实际是很难的，你能感觉到哪怕是世界一流强队他打弱队进一个球他也是那么样的高兴，甚至喜极而泣。哎，这是为什么？ 足球就是因此跟篮球啊跟排球都不一样，因为足球进球太难，进球太难，而且足球场上的这个所谓强队弱队的分别啊，不是那么悬殊。篮球可以很悬殊的，篮球是非常悬殊的，但足球啊是一个，所以为什么我说足球比如说足球最美啊，就是因为它其实某个角度讲它很平等。比如像这一回，所有的云南部队，说是云南部队，都让那些所谓的豪门知道。